仍然无惧，我有我的根据，是错对也不枉过。 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，每个人对精彩的定义也不一样。有的人觉得升职加薪赚很多的钱是成功，但有的人觉得平平淡淡的经营好自己的家庭便是成功。当然了，关于精彩也是一样，有的人会觉得真实的便是最精彩的，也有的人会觉得活着才是最精彩，就像 Beyond 这首歌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一样。关于活着，我又想到了另外一首歌，来自潘越云《生别离》。 现在看在看我一眼，现在看在看我一眼，在风中，在雨中，再回头你是今宵的容颜，被磨被洗身别离，而在贪恋在无法预知的重逢里，我将再也不能在如今夜这般 学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和你去吹风。刚听到的来自赵薇《爱之悬》，爱情应该是很玄妙的，就像王菲的歌曲里所唱的，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。一起来听王菲《我愿意》。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。 爱情就是一旦你爱上了他，你就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。虽然说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，我愿意为你放弃姓名，说的有一点点的夸张了，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可能很多人会为了爱情放下自己的自尊，放下自己的生活，放下很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也许有的时候并不能够换来一份等同的回报。当爱情产生了一种不公平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有了放弃的。爱情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。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继续给你送上来自张震岳《自由》。 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也许不一定

不见阳光，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，一丝丝梦幻般风雨，老去人往 和你去吹风，马上又要和您说再见了。节目的最后呢，给你送上的这一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的沁人心脾，听到之后感觉就好像置身于大自然当中，耳边响起泉水叮咚的声音。来听杨钰莹《泉水叮咚》，我是江帆，明天见。 谁听到笑？